换一句话说，就是在法相里头去见法性啊。在万象里面去见一念自性，法性就是一念自性啊。所以你见到了，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啊。现在哪里呢？心就在一切众生一切万法上啊。啊，经就是气，气就是经啊，没离开的呀。啊，用黄金做了许许东西，我要金。你告诉我金没有，我看到的那都是手镯戒指啊，这种种现象，没有看到金。他不知道气就是金啊。啊，见到金的是随念一气就是嘛，没错嘛。所以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真如自性。轮观前面讲的好啊，一念自性，一念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一念，一念就见到自性，二念就见不到了，二念没了啊。所以净宗念佛目的在哪里？目的在一心不乱，一心就是一念，一心就见到自性，一心就见到一真法界了。一真法界眼前就是一真法界，这个法界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依不异，真见到了。你觉得这个一切万法有异有同，有生有灭，有来有去，那是你的错觉，你看错了。所有人都看错了，那他就对了。那有什么法子呢？是我今天说的是他反对我，他说我头脑有问题啊，看似不清楚啊，他们大家看的都一样啊，那只好随他了。那就是说普贤菩萨教我们恒顺众生了啊，随喜功德了，在随喜里面成就自己啊，利益别人，这是不生生不可说啊。第四个语言教，语言教讲不生不生不可说，语言教讲的真如之理与十法界之四是一不是二，所以叫不生不生啊。那么这四种都叫不可说，这是藏通别圆四教的原理。只能体会不能言说，所以叫不可说啊。这个真理呀、啊，本来就没有办法说啊，所以世尊以善巧方便与不可说中，还是用言说。言说你要真正懂得不可说，你才能体会到佛说法的意思，叫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你要以为有说如来真实义，你永远不能体会。什么时候真正领略到佛说法，说而无说，无说而说，才恍然大悟啊。宗门教下开悟的时候，就是契入了这个境界。啊，所以悟了的人呢，设计赞佛，感恩戴德啊，这个叫善巧方便。 地藏菩萨现身六道，在哪一道现哪一道的身，每一道当中又很复杂了。你说在人道，人有男身女身，有富贵身有贫贱身，族类不相同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人道里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很复杂了，菩萨无处不现身，众生不认识，菩萨也不露相啊。昨天达拉斯传真给我，你们都听到了，达拉斯现在正在打佛七，昨天是第四天了，有一个马老居士80岁，在佛切里面念佛往生，绕佛下来之后坐在那里就走了，那个人又何尝不是菩萨示现的，来给我们作证的呀，往生要像这样往生，他多有福报。今天早晨悟道给我传真过来，大家给他念，给他念佛念了30个小时，佛起那么多人，100多人给他念佛，念了30多个小时，不可思议呀！我们在你建个道场，建道场是干什么的？帮助人做佛的，这叫道场啊！这个道场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真的往生做佛了，这个道场就成就了啊！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的够本了。我们在那里投资150万美金够本了，再有一个王生就赚了，我们听了非常欢喜啊。新加坡我们这个念佛堂将来不晓得有多少人王生，无比的殊胜啊。真干才行啊！这是菩萨现身在六道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讲经说法，劝大家啊，所以事转劝转，事是什么？我们自己做出榜样给人家看了，这是事转了。种种言说是劝转了。这往生做出这个样子，这是做正转，真正正品。念佛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马老居士往生的后事，今天办得很圆满。这个警察、法医来验尸，都觉得很圆满，也让这外国人看看，哦，走还可以这样走法的。哎，不生病也不到医院啊，你看走得多么自在啊！30个小时念下来，我想面目如森啊，让外国人看到会感动啊！这个像瑞相实现的太好了啊！不可说当中不可说是离太深了，太难了，但是还是要做。用四谢坛复原，随机说教啊，这个就是我常劝导诸位同学，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跟别人往来啊？这学佛了，佛用的态度啊是四习四学，我们学会四习四学法， 你跟所有一切众生交往，就无往而不利呀。你就会得到群众的欢迎，会得到大众的爱戴。无论你搞什么事情都成功啊。你的人缘好啊，得人缘啊。四界里面第一个世界懈怠。什么叫世界懈怠？我想你们大家都晓得。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呐、啊。世是讲时间呐、啊，界是讲空间呐、啊，用时空就包括一切众生了。不但现前的众生，我们要令他生欢喜心，过去未来亦复如是。三世十方一切众生，我们跟他接触，头一桩事情要教人生欢喜心啊，这是菩萨。当他不欢喜的时候，不欢喜我们退避啊，我们现在不接触啊，他听到也欢喜，哎，你看那个人怕我，我不喜欢他，你看他就回避。那到以后慢慢明白，哎呀，他这是他尊敬我了，他怕我生烦恼啊，他让我欢喜啊。他明白之后啊，他就要来找你了，你不要找他，他来找你了，啊，他来向你忏悔了，转变悟性呐，啊，所以这是头一条。第二呢，为人懈怠。这个戏坛习是普遍的，这个名词是繁华会议，坛是繁文啊，习是中国字，习是普遍平等的，坛是坛诺布施。你看看头一个布施欢喜啊，决定不能叫一切众生呢因我而生烦恼啊，一定要令一切众生因我而生欢喜。这个是佛菩萨所做的啊。第二个要普遍布施的为人，我常常讲念念为众生，不要为自己啊，要为众生想啊，要为众生得福啊，要为众生得利益了，想他们呢，别想自己啊，想自己就错了，想别人就对了。一切诸佛菩萨都是这个想法，绝对没有哪一个佛菩萨想自己的。这是佛与众生不一样的地方。众生想别人还附带着自己，没有把自己忘掉。诸佛菩萨想众生，众生就是自己。没有附带的。所以那叫觉悟啊，想别人还附带自己，虽然觉悟了，没有觉悟的透彻，觉里头还带一分迷，不干不净啊，所以不能成大觉啊，道理在此地啊，念念要为别人着想，念念要为苦难的众生着想啊，至少你不能透彻其中的道理事实真相，也应当想到因缘果报啊， 众生现在受苦，果报现前。这果报什么因？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缘，你要想到啊。然后再想到如何帮助他解决。拿出对治的方法。所以四谢坛第三个是对治啊。你有对治的方法，你把这个方法布施给他，一定有善巧方便，要关机，他能不能接受，喜不喜欢接受。譬如一个病人，菩萨是个医生，第一看呢，知道你病在什么地方，他有方法对治啊。可是病人对于医生呢，要有信心。如果这个病人对你没信心，那不肯接受，接受了信心不具足，服他的药没用。不产生效果。你对医生有信心呢，有十分的信心呢，你吃他的药就有十分的效果。这个里头的道理也很深呐。所以菩萨了解众生的根性的，知道众生无始劫以来他所造的种种业缘，因此能够对症下药啊，为他说法，他听了之后就能开悟，就能证果，这是我们在佛经上常常看到的。世尊讲经说法，听众当中啊，听还没听完，听了一半，他就开悟了，就证果了。我们看到很多。为什么会有这现象呢？能观机，说的法契机。触动他的雾门啊，拔除他的茅塞，茅塞顿开啊，这叫对治啊，这一条不容易。如果自己不是过来人，对治很难做到。自己悟得越深，悟得越彻底，那个对治的效果就越明显，越殊胜。第四，第一义谢坛。第一义谢坛讲的是什么？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帮助他念佛往生做佛。这才是第一，不能够往生，换一句话说，决定不能离开六道。不能离开六道就有很大的麻烦。这一生他接受你的教诲了，能够转恶为善，不能破迷开悟，来生生善道，生善道之后这一享福还能不能保持断恶修善呢？很难讲了。今天我们看到世间大富大贵之人 都是前生断我修善，他得到果报。那么现在一享福，一享福就享糊涂了，就迷了。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给我们示现的，有福不享啊？为什么呢？保持高度的警觉啊！佛一想，这点迷惑颠倒，马上就退转了，马上就堕落啊！诸位师兄，冷眼观察这个世界，你就看得很清楚啊！啊，你看大富大贵人家哪个不造业？前生修集多大的善根啊，获得感得这个果报都可惜啊，果报的时间不长啊，你人的寿命不长嘛，你享福的时间不长啊，享完了三途去了啊。佛法里面讲三十愿呢啊，第一生修福，第二生享福，第三生堕落啊，享福就不知道再修福了啊，所以福不可以享啊，这是真理啊。所以什么时候可以享福呢？到你什么时候不迷了啊？换一句话说，最低限度证得阿罗汉果，可以享福。化身大师，那享大福报了，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华藏世界的一真庄严，化身大师享乐啊，他在那里可以享受啊，他到我们这个世界了不能享受，到我们这个世界享受什么？我们会学他了，我们也享受了，他享受没有问题，我们一享受就糟糕啊，所以他要带众生受苦啊。他要实现一个不享受啊，有福报而不享受，让我们学他啊。释迦牟尼佛何必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实现一个苦行僧呢？那人家是福报圆满的啊，富贵于二祖尊呢 啊为什么实现一个苦行人啊，每天到外面去徒步啊？告诉我们呢，没有证得阿罗汉果，没有证得正觉之前，福享不得，享福没有不造罪业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有福应当知道，给大家享啊，给一切众生想啊，自己决定不能想。出家人接受信徒的供养，钱财来得容易啊。啊，如果这些供养处置不当，就堕三途啊。所以诸位仔细观察啊，这些供养多的老和尚，你看什么？看他怎么死，我们就有警觉了，就知道了。你看他死的时候糊里糊涂，死的那个相的时候，那个相很不好，那个卧相，我们就觉悟到了。啊，佛菩萨的示现，那个祖师大的示现，正确的。啊，我们不能走这个路子。啊，我们也不能笑话他了，说不定他是佛菩萨示现的，示现这个样子给我们看的。哎，你供养多了，你像我这样享福啊，那你就像我这样子。他是示现假的，我们是真的，我们真堕地狱了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我们还有恭敬心看待啊。他是我们好老师，示现一个榜样给我们看，我们以这样的心就对了啊，都是我们的大善知识啊，都是帮助我们觉悟啊， 都是帮助我们改正自己的过失。啊，我们对这对他们决定不可以轻慢。啊，佛菩萨示现，不知道是有的示现啊正面的，有的示现反面的。无论是正面是反面的，对我们都起深深教化的作用。啊，那么这也说明了藕益大师所讲的净缘无好丑，好丑在自己的心呐。我们用这种态度来看待的时候，他是菩萨实现。啊，我们用凡夫的心看待的时候，啊，他堕落了。我们是凡夫，对我们没起教化作用。啊，我们在看笑话。啊，可见的了，这个善恶是非呀，不是外头境界没有。就在自己一念之间，这个我们要懂得，一定要帮助人修行正果。今天帮助人修行正果，就是往生净土。啊，一定要晓得，除这个法门之外，一生当中想证得果报，决定不可能。啊，为什么呢？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要断见思烦恼。断见思烦恼，谈何容易啊！啊，这个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啊，做不到啊！啊，我们要找在一生当中可以做得到的那个法门来修啊，我们才有成就啊！啊，做不到的法门，你要去搞它。你不叫浪费了你的时间，浪费你的精力，啊，那就可惜了。就法一定要积极，啊，才能收到效果。啊，你看看，诸佛菩萨都是用四摄檀复缘，这个复缘就是感应，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他这个应是四摄檀。请掀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十五面，轮观第十五面，从第一行看起啊，第一行，从第二句啊，我念一念这文，今地藏大师。现身六道，与四不可说，用四摄檀复缘，随机说教，转化化转我心，大概不越此三。啊，上一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四不可说。跟诸位介绍过了，啊，这个是出于《大涅槃经》，啊，佛在《大涅槃经》里面讲过六种不可说，啊，天台大师把它归纳为四种，配藏通别圆四教，啊，给介绍过了。下面这是四摄檀复缘随机说教，这是世尊教学的艺术，表达的艺术。前面的四不可说可以说是四教的教体，啊，藏通别圆四教的教体。我们应当要理解 可是在方法技术上呢，就格外的重要了，因为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上用得上的。复缘就是感应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佛所应的并不是佛有四悉檀的意思，那就错了。而佛在感应当中，我们细心跟他观察，发现呢，它有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显示，也就是落实他的大慈大悲。落实他普度众生的愿望啊，那么这四个原则呢，此地叫做四悉檀。檀是布施啊，檀那是布施，悉是普遍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名词在翻译里面叫繁华合一啊，习是华文，谈呢是印度话啊，是梵文啊，这繁华合一啊，意思就是辨识。这个我们常赞叹观世音菩萨的辨识甘露，也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四个原则我们要紧紧地守住，依教奉行啊。为什么呢？建立人与人、人与一切众生的关系啊。佛为什么能够得一切大众的爱戴？我们为什么呢？处处叫人家嫌弃，叫人家讨厌。你要学会这四个原则了，你就会跟佛菩萨一样，受到所有一切众生的爱戴啊。这是我们应该学的。这四个，第一个叫世界悉檀，世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宇宙，就是时空啊，对宇宙对时空普遍的布施啊。布施什么呢？欢喜心、爱心啊。你不爱众生，众生怎么会爱你呢？你讨厌别人，人家一定讨厌你吧，这一定道理。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吧，爱人者人恒爱之啊。所以佛菩萨第一个就是布施爱心啊，真诚的爱心，平等的爱心啊，无条件的爱心。哪一个众生不欢喜接受？就这头一个原则啊，众生不喜欢你了，讨厌你了，你看到那个人的时候赶紧回避，让他欢喜啊，这都是不善心啊。到以后那个人，你看看我讨厌他，你看就碰到他，他就赶快走了啊，他怕我啊。时间久了他忽然觉悟了啊，他是对我有爱心，对我尊重啊，怕我生气呀，让我欢喜呀，那个念头一转呢，他就会很尊敬你了，他也会爱护你了，所以 冤家对头啊，要用时间慢慢地把它转过来。他有误会，他有成见，你要用智慧、用爱心去化解。我们佛门有一句话常说的，冤家宜解不宜结。所以佛菩萨不会给任何一个人结怨。我们学佛头一个要学这一条，不跟一切众生结怨仇。这一点是修学的根本呢。一切众生，包括动物啊，包括植物啊，包括一切天地鬼神啊，所以佛教给我们结法缘，比善缘还要殊胜。实际上法缘就是善缘那法缘跟善缘差别在哪里呢？善缘是有感情的，法缘是智慧的，差别在此地所以与一切众生结善缘是智慧做主宰，而不是情识情识那你是善缘善缘不能脱离三善道，法缘呢，这就可以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这就说明佛法必须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无量寿经三个真实教导我们：住真实慧。这个心永远安住在真实智慧之中，第二个原则叫为人细谈你看第一个是真诚平等清净的爱心，这个爱心遍满虚空法界这是世界习谈的意思这个是佛菩萨慈悲心的基础这第二呢，第二对人了也就是这个大慈大悲心起作用的为人现在处处为别人着想为他着想，不要想到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为什么为一切众生世间人他在一生当中也有目标为自己的事业，为家庭，为儿女为父母，为宗族这世间人他心量再大一点的爱人民为民族为国家这已经很值得人尊敬了佛菩萨这个心量更大为虚空为法界为一切众生这个大了可以报小啊小不能报大所以诸佛菩萨这个心量才是圆满的才是究竟的念念为人为人包括自己 自己也是众生之一嘛。啊，为自己就不能包括众生，啊，这个心量就小了。啊，心量小了叫造业，心量大了叫积功累德了。这个差别不一样啊，所以这两个条件就能够得一切众生对你升起尊敬，对你升起爱护啊，敬爱之心的油然而生啊，自自然然就升起来。每一个众生性德里头都有真诚的爱心啊，要佛菩萨去感召啊，把他自信里面真诚的这个敬爱引发起来啊。这是四悉檀前面两个意思，后面那是帮助众生其如佛的境界了啊，所以第三个叫对治啊。你看看前面这两条建立很好的关系啊，跟众生做朋友啊，做最好的朋友啊，最可靠的朋友啊，最信任的朋友啊，然后知道这个朋友是对我有利益的。你见到他有过失，你教导他，劝告他，帮助他断恶修善，帮助他转迷成悟，这对治啊。无量寿经上说的会于真实利益，但是这个真实利益还不圆满，不究竟，所以到第四个原则呢，第一义写它。第一义是什么呢？帮助他转凡成圣。这种慈悲爱护协助才达到究竟圆满啊。我们要学着啊去度众生，去帮助别人，懂不懂这个原则呢？你不懂这个原则，是有好心去帮助别人，人家不接受啊。你帮助别人，人家还在那里想，哎，他是什么动机呀？恐怕不怀好意呀。我们千万不要上当啊！你是好心，赚来的是别人的嫌疑、嫌弃，你看看。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所以很容易退心的，这菩萨道难行啊，算了。殊不知是你自己不懂方法了。过失在自己这一面呢，绝不在对方。你想想佛菩萨，头一个。真诚普遍没有分别的那种爱心你有没有？念念为众生着想你有没有？我们是前面两条没有做到啊，一开头就要帮助人从对治下手啊，所以人家受不了啊。 啊，诸佛菩萨前面这个路就铺得很好啊。啊，所以佛菩萨归过劝善，他很乐意接受啊。我们哪懂得这个道理？四悉檀在经上常常念的，啊，也常常读过，啊，甚至于你也会说，怎么落实不知道。啊，所以讲经说法，苦口婆心劝人，那个听众在底下还竖眉瞪着眼睛，你怎么骂我？啊，你怎么净说我坏话？这个都是我们苏活四协谈里面前面两条啊，所以善心帮助别人得的是反效果啊，自己应当知道反省检点啊，这是说诸佛菩萨应化在六道，应化在九法界里面，他们的处事待人接物啊，坚守的原则啊，实际上我们说坚守，他们是自然而然化而如是啊。啊，我们初学的人必须要坚守啊，四谢坛的落实。那我们讲善巧方便，这个方便里面呢，就是四摄啊，四摄才真正把四悉落实啊。啊，四摄法第一个布施啊，供养啊，啊，我们今天讲给人结缘呢，你光口说，口说有什么用？你要真的做到啊！啊，你说帮助我现在有困难，你真的帮助我。啊，口说说的再多，谁相信你？啊，真的要做。啊，所以第一个叫布施。布施里面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为布施我们要随顺机缘，他需要什么我们就帮助他什么，尽心尽力功德就圆满了。这里面完全是智慧的应用，智慧的落实啊！在中国，自古以来，人与人交往都要准备一份礼物啊，礼尚往来啊。古时候一般家庭收受别人的礼物都要记下来啊，准备一个簿子记下来，为什么呢？到还礼的时候看看人家送多少，我们再稍微加一点啊，如果不记下来，人家送我们这个礼后，我们如果回礼的时候礼薄，这个人情就欠缺了啊，最低限度啊要对等呐，啊，加一点就更好啊啊！请你看看中国人从前这个一般应酬也是跟现在人不一样啊啊，外国人对这个 确实是不如中国人。啊，外国人在表面上做得很好，你看见面给你点头笑笑的。啊，中国人见面现在好像很没有礼貌。啊，但是遇到困难，中国人还真能帮助人。啊，还真有实惠。啊，你外国人逢年过节寄一张贺卡，啊，送你一朵鲜花，这个就是他们的礼节了。啊，所以这个是在讲中国文化还是博大精深，啊，源远流长啊，值得发扬光大的。啊，布施才借真正的这个恩惠呀，啊，是交情深厚啊。第二个呢，这都是讲方法手段的，爱语啊，你真正爱他，真正关怀他，真正想帮助他，爱语是言语啊，爱护他的言语。诸位要知道，不是讲好听的话啊，是真正对他有利益的啊，爱护他的话啊，是打他骂他都是爱护啊。但是这种交情呢要够啊，不够就这个交情的话，对方不容易接受啊。所以前面这个四摄里面，特别是布施，这是借鉴情义之后啊，然后见到人家的过失，才能够规劝。而劝善归过，劝善没有问题，大庭广众之下可以。归过就不行了啊！你要说人家的过失啊，劝导他改过自新，不可以有第三者在做。为什么呢？要顾全他面子啊！现在讲的是不可以伤他的自尊心啊！那什么时候呢？没有第三者在的时候啊，只是说你的过失啊，这是真的朋友啊，真正善知识啊。往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教训学生，一定是把学生叫到他房间里啊，绝对不会有第三个人看到的啊。这个时候认真教训你，李老师教训学生，那个学生必定肯接受啊，会改过的。如果观察这个学生不能接受啊，或者教训他表面接受不会改过的，李老师绝对不教他啊。为什么呢？这样就结冤仇了啊。这种学生有啊啊，所以我们有看到有一些学生确实阳奉阴违啊。而李老师对于这些学生很客气啊，从来不说他的缺点啊。我们有的时候也问了啊，这个同学老师为什么不说他，老师下去借个善缘嘛，别借恶缘。这种人只喜欢听好听的，听人家恭维他， 决定不能忍受啊别人说他的过失。这个教学关机，你要了解那个人是什么根性的，要用长时间来诱导啊，到什么时候他真的就真的明白了，有意思回头了，这才叫他啊。还没有意思回头的时候，善知识他很有耐心，这个时候不说。所以像这些处世待人接物我们要懂啊，这是真正的学问啊。所以你看一个善知识啊，善人对他很好，恶人对他也很好，这是他做人成功啊。无论是顺境是逆境，善人恶人他都能处得很好啊，我们一般人家他做人做到家了，他做人成功了啊，这个是智慧的落实啊。智慧的显示，善知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他有智慧，他有耐心，他有方法，他会帮助一个恶人变成善人，帮助一个坏人变成好人，这种人叫善知识啊。